屋啦红蓝绿第二节翻嚟，咁头先我哋就讲到呢、這个燃油税嘅问题啦，咁即系阿 MNB 就俾咗啲数据我哋参考啦。咁其实MNB 有冇觉得即系纽西兰嘅生活咧，其实冇好多香港媒体讲得咁好？ 好睇下你边个阶层啦，咁啊。咁啊，好似我啊，或者我身边嘅朋友啦，咁若果系专业人士啦，有车有楼啦，咁生活咧就比香港中产咧就会舒服好多嘅，因为我自己即系都算我自己觉得可能都系一个中产啦，咁就生活系过得去嘅，但系新嚟好多即系主要新嚟嘅，我谂系 working holiday 嗰啲，尤其是女仔啦。咁就会艰难啲啦，一来都租金系好贵啦，租个房可能讲紧都系三四百蚊楼子一个星期，咁你谂下，即系差唔多你计翻，连埋灯油火蜡，你都讲紧万零蚊港纸，即系你唔比香港平。虽然话呢度唔系劏房，但系都系房咯。咁然后咧，同埋呢度个移民咧，其实系唔容易嘅，即系想留低咧。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嘅，可能阿 Raymond 可以帮我补充下呢、這个。 呢个我哋讲过之前另一个节目啦，即系我哋有另外一个节目，我哋讲过就系用性器官换 passport 啦。咁呢个嘢好，呢样嘢好系常有嘅，即系呢样嘢系常有嘅。咁性器官换 包唔包括食咖喱角啊？ 食咖喱角唔知道，好似我听人讲系有人系食咖喱角嘅。咁真系，即系个口要大啲先食到咖喱角啦，因为有即系入即系正宗印度咖喱嘅咖喱角咧，就比唐人整嘅咖喱角大只好多。咁啊，哇！呢个同呢个性器官， 你哋好 in 晒 啊，相信吓。咁啊，即系我而家唔讲咁多啦，即系呢啲都系闲话啫，讲下笑啫。 系啊，咁但系咧，讲翻生活啦，即系生活嚟讲咧。即系我自己就冇喺澳洲长住过啦，咁呢边其实生活咧其实好贵嘅，咁最主要有两三个原因，一个原因咧就系即系始终都系俾个即系地理上嘅位置嚟讲咧，真系比澳洲远，同埋人口咧确实真系太少啦，咁你可能你入一样嘢入嚟，我可能两三年至发市嘅。咁我一定要将我成本摆翻落去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可能我入啲堆嘢入嚟澳洲，我可能一个礼拜可以买十件，但同样嚟讲，我入啲样嘢嚟纽西兰，我一个礼拜只可以买一件，但我租金又比澳洲平，我人工亦都冇比澳洲平好多，仲加上税又唔平，咁我啲嘢系咪要卖贵翻一倍嘅价钱？我都可能冇澳洲搵咁多钱，咁作为一个商人啦，咁佢呢个系无可厚非嘅，我觉得。但系就系因为咁咧，就令到生活人民嘅生活咧，若果系要买嘢咧，就会比较辛苦啦。咁啊 ，Raymond 啊，所以头先佢都讲咗啦，佢通常都喺澳洲度买嘢翻去新西兰啦。但系你谂下，新西兰嘅人就冇呢、這个，即、就、系、是、我哋叫 luxury 啦，即系冇呢个。 其实都唔系嘅，其实都唔系嘅，有好多有我知道啦，即系我同我一齐嗰时，即系我之前试过有几年都喺澳洲做嘢，咁我知道咧有好多纽西兰人咧都系好似我咁，就系两边飞，咁佢即系当然啦，你话系咪好多咧？就应该唔系嘅，好多男人即系男靓或者白靓都会喺澳洲做嘢，咁。个现实情况咧，就系佢哋如果屋企人仲喺纽西兰嘅话，佢哋都会好似我咁，就系带一大堆嘢翻纽西兰。每一次去完澳洲都，每一次翻纽西兰嘅时候都带一大堆嘢。呢个系我观察到嘅。其实呢啲人唔少嘅，但系而家即系我觉得而家就少咗，因为而家我都冇咁样做。咁以前早两三年咧就多嘅，因为而家咧嗰个问题咧就系。澳洲其实嗰个环境咧已经唔系真系咁好嘅经济环境，即系相对嚟讲，纽西兰睇落去系好嘅，即系早，尤其是早一两年，即系尤其是工党未上场之前咧，纽西兰个环境系相对好，又系2015年到2016年，甚至2017年啦，都系即系纽西兰个势头系比澳洲好嘅，咁但系 我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工党上咗场之后咧，呢、這个势头就倒转啦。因为有 所以其 吓、啊、你讲你讲，我有搭声。 所以其吓、啊，所以其实咧，所以其实点解即系虽然话 National 输咗啦，但系佢系得票率系差唔多系44% 嘅。咁其实你大部分纽西兰人咧都系好追好想选佢，因为佢做咗一件事系咁多年来工党以前上台嘅时候都冇办法做到嘅，就系佢停咗个我哋叫 brain drain 去澳洲。咁以前咧，即系我喺新大毕业咧，基本上系无论系白人啦、毛利人啦，定系华人啦，系绝对冇人毕咗业之后会留喺纽西兰。 吓、啊，哦，咁 嘅，啊，以前系嘅，好少嘅，留晒纽西兰系好少数，点解咧？因为纽西兰人工咧系低澳洲好多啊！嗰阵时我记得我毕业嘅时候咧，我份人工咧唔到40,000蚊一年，咁嗰阵时搵份工都难，即系嗰阵时香港亦都难啦，因为我毕业嘅时候啱啱沙士啦，咁我就留咗喺纽西兰。咁嗰阵时同一个时间咧，喺澳洲嘅毕业生嘅赚嘅钱咧就系、是、一年系赚50,000蚊澳币，其实嗰个距离系好大嘅。 嗯， 系啊，系差好远。 咁所以当时 John Key 同埋佢维修政府啦，咁就有一个目的咧，就话我哋要停止个 brain drain， 要令到新西兰人可以喺新西兰安居乐业。其实你系做到嘅，亦、都非常成功添。 其实嗱，我公道啲讲啦，即系 John Key 佢最初做嘅时候咧，都系好离谱嘅。最初佢就做一样嘢，就系将嗰个销售税由12.5%加到15%。咁又系即系其实都系将嗰个负担咧就怼落啲最穷嘅人嗰度，但系你冇可能唔佩服佢嘅就系佢最后咧系将成个社会拉起咗，佢个做法就系将嗰个用一啲政策去令到嗰个楼价系升咗一倍， 推起佢 系升咗一倍。其实整体嚟讲，楼市系楼价系升咗一倍，而楼价升咗一倍咧，其实系真正共产，点解？所有物业投资嘅人。佢哋都系分到经济增长嘅红利。而家工党上场嘅原因咧，其实就系有一班人，其实纽西兰不嬲都系有好多人系自置物业嘅，起码有70%嘅系自置物业。到而家个数额低咗都有65%。咁其实工党其实而家做嘅嘢咧，就系将嗰70%人得到嘅嘢咧，就想夹硬分翻俾。系要惩罚嗰70%人得到，即系要喺70%人，要惩罚嗰70%人，去点讲啊？去帮另外嗰30%人，就系、是、咁样样。 咁佢哋有冇做啲 propaganda， 即系会散播一种仇富啊、仇爱嘅？ 有，绝对有。 嗰啲 一向都有嘅仇富仇爱。 有啊，你头先听到啦，佢选择你中国人还嘅名字出嚟，然后就话你哋炒贵啲楼啊，然后之前又攻击啲有钱嘅美国人嚟，即系买我哋啲地啊，就亦都攻击前政府话点解有钱人就可以入嚟攞 passport 啊，咁啊，即系攻击好多啲，系攻击有钱人咯，但系好 弱智、 吊诡嘅地方。吓、 啊，好弱智啊！佢哋做嘅嘢，即系 但系好吊诡嘅地方咧，系有人信啦。再吊诡啲嘅咧，就系而家佢哋选咗上去啦。哦，原来 Jacinda 咧喺早嗰两年炒楼咧，都系赚咗好似40,000至60,000嘅钱嘅。然后咧，佢上咗场之后咧，亦都不遗余力咁咧去拆啲美国佬鞋，希望佢哋去买到嘅楼嘅。咁其实都系、其实都系啦，讲到尾啦，都系即系唔系真正嘅。在我眼中 左翼啦，系啦， 唔系真系左翼啦，都系，因为其实好似阿 Jacinda 咁都系抛啊，我会觉得系抛亨，其实都系正常政党，好似出翻阿 Raymond 之前讲啦，政党其实最紧要就系一个风骨喺我嘅眼中啦，就系话你系冇可能极左同埋极右喺埋一齐就为咗攞个政权，咁你即系，咁俾我感觉其实你哋系为咗权力啊，为咗份人工啊，定系为咗咩咧？ 嗯，系嘅，咁其实所以阿 Raymond 都讲。其实澳洲工党是比呢个纽西兰工党会好少少，因为有自己嘅风骨啦，同埋嗰啲政策咧系真系合理啲，即系佢会 即系上下左右都照顾到啊，同埋通过呢个基建啊，去带动经济咧，系会咁做啊。同埋我哋有个即系港友啦，咁有个新政策咧，就系全部入油站咧，每15分钟就要 upgrade 一次你嘅油价。咁咧，嗰啲消费者就可以网上睇，比较到边啲平啲，咁你就可以去嗰个油站度入咯。即系佢哋好怕就系、是，有啲入油站咧就 垄断咯，系啊。 是啦是啦，即是会俾人感觉你是 read off， 即是咩呀，俾人斩。 屈钱啦，屈钱啦，即 是。是是。其实呢个就比较合理啲同埋公道少少，即是对，而且即是我小弟住嘅地方就都几多油站，附近有16个油站㗎。咁油呀应该系几平。咁其实好多即是即系我同我啲朋友讲，就算有啲稍微有钱少少朋友，佢都会嚟我屋企附近入油，因为其实咧油价，即系我自己有盘小生意啦，我就有嘅咁感觉啦。即系如果你油价平嘅时候咧，咁即系你买其他嘢咧，都会松手少少啊，即系会话嘅油价平，即系一个星期悭几十蚊咁出食好少少啊，或者买件衫买对鞋啊咁样咯。即系我系咁啦，我自己就系咁啦。 咁当然啦，油价高嘅时候你所有嘢都会跟住贵啦。咁如果佢即係呢个世界就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你有税加25仙嘅话，咁好简单啫，你25仙加咗落去，咁所有做生意嘅人佢都要收返呢个成本啦。咁当你一间超级市场，咁你又要将佢哋嗰个燃油负担增加嘅话，咁佢哋所有嘢都要加价。呢个係好简单嘅经济学。所以我是完全到而家是完全都唔明白。 喂， 係 喎， 佢哋會咁。 好多人真係，好多人都係支，即係有啲投工黨嘅人啦，佢哋係竟然係會支持呢一點嘅。我覺得佢，喂，我反正我係咪都要揸車㗎啦？咁冇辦法啦。而家屋輪真係好塞車嘛。咁所以咁啊，即係佢哋唔明白啊！好多人咁簡單嘅嘢，你油價推高咗，所有嘢都會物價，所有嘢都會高， 因為佢 正常。 因為佢排外啊嘛，即係佢。即系其实我又觉得个 group 咧有啲人就唔系好正常谂嘢，咁佢就觉得，我排即系最紧要咧就系佢帮我顶住咗共产党，唔俾嗰啲人嚟投资，咁咧我哋就会纽西兰就会变翻一个好纯正嘅西人国家啦。 呢一种就好明显一种受害嘅思想咯，即系觉得好似哇，终于推冧咗 national 啦，觉得啊，即系觉得啊保守啦。但系唔知点解会有呢种仇恨噶啲人， 系啦系啦， 手工又系好奇怪，究竟即系纽西兰都冇共产党嘅，即系有啲人就系我唔明白点解会， 啊 Jacinda 就系共产党咯 ，Jacinda 真系共产党嚟噶呢个， 系佢系共产党啊，但系即系某我系讲紧嗰部分，某部分佢系反共嘛，即系你反共嘅思想嘅人，但系竟然会投支持一个共产党员。 唔系，佢哋应该系咁，佢哋反中共， 反中共系，但佢唔明白中共系咩。 唔系，咁唔紧要嘅。其实我讲真，你反乜都好啦，即系其实佢哋都唔系反中共，其实佢哋唔中意大陆人。呢个系将香港人，嗱，我个睇法啦，其实个简单好多，就系、是、香港人觉得自己受大陆压。嗱，我讲下觉得受自己受大陆压迫啊，其实香港人。有咩受大陆人压迫？我而家到而家呢个问题，呢个问题系乜？我系唔知，不过唔紧要，就当你真系受大陆人压迫，咁佢就将呢种心态带埋嚟，就算移咗民嚟纽西兰，都系将呢个心态带埋嚟。 或者有啲新移民啦， 即系新移民好多都系咁嘅。咁， 但系佢哋好蠢啊！佢哋嚟到嗰时候，人哋系唔会理你系香港人定系大陆人，佢只会觉得你哋香港嚟都系共产党，都系中共。你同100个 Kiwi 佬讲，100个 Kiwi 佬都觉得你系香港系中国嘅，你呢个系改变唔到噶。 澳洲都系啦，你同佢讲咁多做乜啫？ 其实 佢系唔会明白你香港系人，佢好唔中意中国人嘅，佢唔会明白，佢觉得你哋系同一类人。 揸住本 BNO 就系香港人系嘛？我睇到有啲网台理论就系、是，系嘛？即系揸住 你唔通贴个 BNO 喺你块面度周街行咩？ 就算你贴街度，人哋都当你傻噶啦，边有人咁？ 我就冇 BNO 嘅，我就得本英国护照嘅啫吓。咁我就觉得，即系以一个英国人角度或者我啲亲戚角度咧，冇人识得 BNO 嘅，对唔住，真系好对唔住。即系因为我唔系香港人咧，咁我 我嘅阿嫲即系 grandmother 就喺英国出世啦。咁当然我爷一本完整嘅英国护照，但系即系我问十个亲戚咧，十个正正宗宗英国人啦，即系唔喺香港住过嘅，冇人识得你 BNO 系咩咯。同埋香港人咪 Chinese 咯，就系 simply。 系啊，真系咪真 B C 啊 ，M N B 啊？其实我都系揸英国护照嘅，咁亦都冇 B N O 嘅。咁但系我唔会周街同佢，喂，你知唔知我其实揸英国护照，你唔好当系 Chinese 得，人哋唔会理你噶嘛。 唔理 你黑头发 就系咯， 黑眼睛。我就算啊，我即系我翻工嘅时候，因为你知申请一份新工嘅工作，佢哋见到你。见到你是一个 British passport， 他只会讲说哦，你是 British passport 嚟噶，咁但系你都系一个 Chinese 嘛，佢唔会理你是中共啊、英国人啦、啊，总之你就是华人。咁你点会支持一个反自己的政府，以为自己好开心呢？同埋最搞笑、最吊诡嘅就是其实工党里面都有大陆嚟嘅国内 background 嘅议员，只不过佢哋冇被人炒作啫嘛。因为左派不嬲都系好中意炒作啲嘢，其实。另外嗰位，哎，我突然间唔记得个名， 系咪强？ 霍建强，佢嗰个 background 唔会比杨健博士干净嘅。 唔系，佢冇办法嘅，因为你喺中国读大学咧，佢一定就系、是、一定会系 党员系嘛？ 一定系共青团。嗱，就算唔系党员都系共青团嘅。我可以好肯定咁讲，小学喺大陆读小学一定系少先队，系真嘅。除非你成 读书叻嗰啲咯， 系同 读咗书叻就可以。 读书叻嗰啲全部都系。除非你成分好好有问题嘅啫，嗱，即系我系好认真咁样讲。 但系成分好有问题，佢你出唔到国嘅喎。 系啦，冇错啦，绝对阿曾 B 师对呢个中国嘅了解系比香港人更加多嘅，因为 咁梗系啦。我比较 烧，我讲错咗添，依家要阿台阳剪一剪佢，啊唔系台阳，系 Kelvin 剪一剪佢。其实我哋上一集，我哋上一集已经讲咗啦，因为其实上一集已经有人。有人 都爆咗 你哋嗰个真相，所以唔紧要啦，都唔使剪啦。咁嗰个情况就系咧，你香港人咧，有好多人咧仲系幻想紧究竟英国嘅时代有几好咯。即系英国，即系好老实讲，如果英国有即系英国真系咁好啊，你哋就唔使而家仲系留喺香港，而且香港亦都变咗共产党嘅地方啦。即系如果英国系对香港有承担嘅话， 同埋好迷恋噶，即系我好。好多亲戚都英国人，正正宗宗下，即系唔系咩 BNO 嗰啲咁嘅嘢。咁佢，我记得有个亲戚佢讲下，佢系 Yorkshire 过嚟，即系约克郡过嚟。佢话：，我个侄都傻傻地嘅，九岁嚟澳洲就成日翻英国嘅。之后又话佢，九即系成日讲英国啲嘢，佢话我都唔关心嘅。佢话佢唔关心我，但系佢话佢我老公又喺呢度死。咁之后。我都冇机会翻英国噶啦，我实实在在咁，我得闲去游下水啊，去旅游下仲好啦，谂咁多做乜啦？咁当时咁我都觉得系，顶你即系可能佢喺澳洲又唔如意啦。咁我当然知道我有啲亲戚朋友嘅阿妈咁澳洲当然同呢个英国系关系十分地好，即以前我哋嘅邮局咧系等于英国嘅。移民局噶可以直接喺邮局申请英国 passport 噶，即系如果你英国 citizen 嘅话，而家就唔得，佢帮你寄啦，都系可以喺邮局申请到啦。咁佢就即系我有个亲戚嘅阿妈啦，咁佢九十几岁，咁佢就翳佢啦，即系佢得个女喺澳洲啫。咁佢以前住喺呢个叫 Cairns 啦，即系大堡礁嘅地方。咁佢就话：喂，我就死咯，求下你送我翻英国咯，我唔想喺呢度死啊咁样。之后最后屘佢阿妈咧就跟咗佢一个 cousin 喺。英国嘅都喺英国度中老嘅，咁佢都嚟咗系四五十年嘅，咁有啲人系当然系接受唔到一个新国家啦，又觉得呢度啲人，咁真心地讲系可能唔够英国人有文化嘅，即系澳洲嘅，即系佢哋同辈嗰啲咧，咁当然呢一辈嘅系 well educated 啦。 哦，我谂你呢种系只不过乡情嚟嘅，即系每个人都有嘅，我认为。 佢主要唔中意啲天气咯，即系因为佢喺。英国好湿冷嘅，真系。 系咯 ，Tasmania 啊，叫佢咁多嘢讲，做咩住 camp 啫？根本都傻嘅。其实澳洲有好多地方个天气似英国噶嘛。如果佢真系咁挂住英国，佢可以随。 Melbourne 都系啦，都 系 Melbourne 都系。其实 Melbourne 已经系，不过 Melbourne 会热好多，就真嘅。即系 夏天热咧， 夏天热好多。咁 Tasmania 又冇咁热啦。咁啊，即系呢一单嘢都讲到差唔多咯。即系。 我哋有啲咩要仲要补充一下，如果冇咧，我都想瞓觉咯。其实好鬼眼瞓。 补充一下就系、是，其实咧即系新，即、就、系、是、我咁睇啦，我唔系新移民啦，咁。咁多當然我一出世可以一出世我就有澳洲同埋英國 passport 啦。咁我就想講話，其實呢點解要將你自己喺你自己原籍國家嘅唔開心嘢帶埋嚟呢度呢，即係將人哋嘅唔好嘢懲罰自己係比較蠢嘅。你嚟到個新嘅國家就應該係過你新嘅生活啦，係咪？即係將自己嗰種仇愛或者係或者是那种狭窄的叫做那种 狭隘 的，或者是叫做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香港不是一个民族，但是很多人已经吹到是这样啦，带到来你新的国家呢其实是自己惩罚自己咯，过好自己生活咯，做好自己就得啦，是吧？ 同埋环圈子那么小，如果你只是香港人同埋鬼佬玩，你根本是不会有很多朋友咯。咁啊，系咯，我会觉得即系以前嘅老移民系好好噶嘛。总之你系华人嚟到唐人街，即系唐人街嘅，即系好似我哋啲老移民啊，就一定会睇住你噶嘛。咁我哋唔会理得你系越南嚟嘅华侨啊，我哋或者格杰拉啊，或者系广州仔啊，我哋系唔会理噶嘛。我哋只要系你嘅福州人又好。越南华侨又好，总之系华人嘅，我哋就应该系团结一致去喺呢度谋取我哋最大嘅即系安居 生活咯， 系啦，谋取最好嘅安居乐业咯。咁你如果系咯，自己人都唔帮自己人嘅时候，仲要带住一个狭窄嘅民族主义，最可笑嘅就系根本人哋。 就当你系嗰堆人， 人哋当你系一个民族嘛， 系 你自己鬼打鬼。 人哋都唔会理嘅时候，咁你会唔会好蠢呢？即係啦。 就好似澳洲咁，其实你如果係嗰啲police check 呢，係真係寫台湾係个省嚟㗎，係寫 China 㗎。我哋以前都喺节目讲过，係真真正正咁寫。 第二个节目嚟㗎，嗰个唔讲得，因为呢个台已经同嗰个台分咗，係我哋两边添㗎啫。 係咁就当係 我都 靠近第二个节目啦。咁即係 即係点讲，唔紧要， 唔使卡，唔使卡，哎，有佢啦，系，因为嗰边我 唔使卡， 嗰边听嘅人仲多过呢边，其实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唔紧要嘅，所以 系 ，OK， 啊，咁啦，就系咁啦， 好， 咁系啦，咁啊，下一集就可能两个礼拜之后，咁啊，大家有机会就再见面啦，咁啊，多谢收听，拜拜， 好。